俄罗斯网报《新东方观察》日前登载了一篇题为《西方对于朝鲜的厌恶与战争危险》的文章。文章指出，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，西方媒体报道说一些传闻和未经证明的主张是事实。西方对于朝鲜的厌恶是对公正舆论的侮辱，它可能导致朝鲜半岛和人类遭受灾难性后果。